攻读厄泽克尔新之书第十一章。以后，神力把我提起，把我带到上主圣殿东面的东门那里。看，在大门口有25个人，我看见在他们中有阿祖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贝纳雅的儿子裴拉提亚，他们是民众的首领。上主向我说，人子，在这城中图谋不轨、出坏主意的就是这些人。他们说，房屋不是刚建筑不久吗？城是锅，我们是肉。为此你要发言反对他们。人子，发言吧。上主的神怜悯我，向我说，你要说。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所说过的话，心中想的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你们在此城中杀害了许多人，街市上满了伤亡的人。为此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在城内所杀害的人是肉，城是锅，那你们都要由城中赶出去。你们怕刀剑，我必使刀剑临于你们。物主上主的断语，我要把你们由城中赶出，把你们交于外人手中，在你们身上实行惩罚。你们要放身刀下，我必要在以色列边境上惩罚你们。如此，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。这城为你们绝不是锅，你们也绝不是其中的肉。我必要在以色列边境上惩罚你们。如此，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，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法律，没有实行我的法律，却照你们四邻一民的法律去行。我正在讲预言的时候，贝纳雅的儿子裴拉提亚死了。我遂伏地掩面，高声哀呼说，哎，物主上主，你要灭尽以色列的移民吗？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耶路撒冷的居民论及你的同胞兄弟，同你一起被掳的人，及以色列全家族的人这样说，他们远离了上主，这地应归于我们占有了。为此，你应宣讲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虽迁移他们，远至一民之中，将他们分散到各国，但在他们所到的地方，我暂时仍是他们的圣所。因此，你应宣讲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从各民族聚集你们，由你们分散所到的各国中召集你们，把以色列地域再赐给你们。他们一回到那里，必灭绝那里的偶像，铲除那里的一切丑恶的事。我必赐给他们另一颗心，在他们脏腑放上另一种精神，拿走他们铁石的心，给他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，为使他们遵行我的法令，谨守我的法律而一一实行。如此，他们要做我的百姓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。至于那些心中仍随从偶像和丑恶之事的人，我要把他们的行为归在他们的头上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那时，格鲁宾展开了翅膀，轮子也随着转动，以色列天主的光荣停在他们之上。上主的光荣由城中升起，停在城中的山上。神力把我提起，在异象中，即在天主的神力中，把我带到加色丁从军的人那里。我所见的异象就在我面前消失了。我遂向从军的人讲述上主给我显示的 一切事。